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咧，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新場會有錯啦， 唔會幾耐冇新場 之前，今日講下古惑仔 online 啦，話聲咧， 仲未完咩？ 完咗嘅咧廣告，話聲啲贊助名謝冇曬噶啦， 送俾佢， 唔係送俾佢啊，屌柒佢，話聲咧，話聲，喂喺大陸真係點撚柒玩啊，大佬喂，即係我坦白講，有即係 game 點好玩都好，我唔係好明白啊，點解喺大陸咧有時上到有時上唔到？ 喂，但我想問一樣嘢咧，如果譬如你依家鏟咗個 game 佢咧，係咪你有個 ID 曲同埋 password 你入翻去玩？ 係可以。 喂，咁嗱，不如咁啦，調翻轉，呢、這個問題某程度上就唔關風老總事， 因為佢都唔知 道。我可以俾個牽涉就係話咧，咪早排我哋睇新聞，我唔知道有冇睇新聞啦，就話 Google 會進軍翻中國。如果 Google 進軍翻中國之後咧，再 download 咧，即係鏟咗再 download 咧，咁你喺大陸就應該玩得到噶啦。 唔關事啊，或者你睇只 game 有時啲更新咧喺大陸玩唔到啦。我唔係玩唔到嘅，即係好似啱啱 好慢， 啱啱以上個禮拜嗰個長任務啦，你網友唔知係咩嚟㗎啦，你冇玩嘅唔知係咩嚟，長任務啦。咁我就喺大陸嘅，咁我係一個連續兩日喺大陸，連續兩日喺大陸嘅，應該冇話連續三日喺大陸嘅，咁五 Q 啊，或者你嗰三日，咁係點樣咧？出奇喎！喺我喺維也納，住維也納上唔到，唔係喺維也納用佢 WiFi 我上到，但係我行出出面用我嗰個 4G 連通上唔到，咁某程度我如果好彩嗰個任務咧就可以一次過打曬佢，咁停可以你四五個鐘頭先之後先再打咧都冇問題啫。咁如果譬如你好似係強敵啊嗰啲任務咧。你要可能係幾個鐘可能係五六分鐘或者係可能個零鐘頭玩一次嘅呢，咁某程度嗰啲你玩唔到囉。即係佢唔知喺大陸好奇怪㗎，佢有啲時間喺維也納又玩唔到喎。喺街度用四肢又玩到喎。即係某程度你會令到喺大陸我哋玩得幾辛苦喎。即係如果我而家個 level 唔算好高喎，因為我都好高喎。即係如果我唔係，因為我常常上大陸呢，咁如果我而家可能仲勁啲添喎，即係呢樣其實我同阿峰都早講過，我話喺甚至乎我喺古惑仔 online 嗰啲 Facebook 我都嚟講，哇喺大陸上真係屌你真係難 苦， 真係慘到吊頸，話聲咧。 唔係某程度上咧，依家你見好多我哋叫手遊啦，手遊電話遊戲機嘛。咁其實咧某程度上咧。你一定要掕返間大陸嘅公司，因為佢哋有 server， 掕返佢哋呢你先去進軍到大陸嗰13億市場。如果你只係局限於中國以外嘅地方呢，某程度上而家太多啲遊戲呢，你基本上你係要進軍中國你先有肉食。 咁呢啲就唔關我哋事啦，我哋希望施生啦，你聽到喂真係搞大陸嗰度真係。咁咪呢即係其實 咪要喺大陸買個 server 唔淨止我㗎，因為其實呢我見到有啲網友翻牆嚟Facebook 講嘅呢，嗰啲全部都係國內嘅朋友嚟嘅，即係某程度佢我諗佢哋都上得好辛苦㗎， 所以某程度上就可能要喺大陸買都到 server 或者同大陸嘅公司合作，咁先可以返到大陸 嘅。好難啦，同大陸合作就我又好明白嘅，阿先生好多嘢嘅，但講真要解決呢個問題啊，咁咪真係喂我好辛苦啊，話真係呢有時不過唔緊要啦，辛苦都玩到而家啦，咁都係都繼續玩落去嘅。最緊要係希望呢我返大陸嗰幾日呢就唔好用啲唔好出啲咁好玩嘅任務囉，啲悶嘅任務呢咁我可以唔打話真係呢 ,ok,ok, 咁都係嘅，某程度古惑仔 online 其實都可以玩下嘅，話真係呢因為封建有人㗎嘛，之後俾唔俾咪算囉 ,ok, 好啦。唔係廣告嚟㗎嘛， 唔係 遠㗎啦， 遠㗎啦， 搞撚掂佢，屌你老味， 贈品嚟㗎啦， 贈品嚟㗎啫。咁咪講下啦，即係我哋去新場啊，咁啊點解去呢新場呢，就全賴呢位空少呢位網友啦， 淡水係咪？ 唔係，沙井， 沙井， 沙井。咁空少呢，佢就話呢，喂，我哋沙井有個靚場，好撚靚啊，不如過嚟玩啦。佢講咗。冇半年都講咗三四個月嘅，咁一路呢其實我哋一路玩開疫區呢，咁梗係 喂唔錯啊，又靜靜 啊又碌嗰啲咁嗰啲咁女咁好撚得啊，係咪先 啊， 咁冇咁冇轉過啦。咁佢話唉你咁日日日一係試完係咩呢，有一日有一日。咁啊，空少同我哋去完疫區玩完啦，咁啊，跟住咧佢就俾咗啲佢喺淡水，唔係佢喺沙井玩嘅啲女嘅寫我睇， 啊， 哇，屌你老尾咁撚得嘅啲女， 唔係 model， 唔係 model 啲女啊，好靚噶，佢啲相，當然啦，睇相啊，梗係個個靚啦，係咪先？咁就話，好，咁啊，下次去啦，下次去啦，好啦，咁下次去就呢次去啦。咁呢一間場呢其實好多嘢講啊，我早啲講下啦。咁開頭我唔知㗎，慢慢我就可以慢慢我聽聽下你知㗎。 個位置喺邊 沙井。咁、 啊、 呢我就叫佢唔可以開名啦，因為新㗎嘛。不如我就叫佢神獸山莊啦、 啊。 神獸。咁、 啊、 神獸得四隻嘅啫，咁你自己對我、啊、對我入座啦、 啊、 神獸山莊。咁咁呢次又係一行就六個人啦。 啊 咁啊，去之前咧，我因為佢哋就同淡水同阿疫區唔同嘅，咁係乜嘢咧？佢哋就係、是、坐去揀女嘅，佢唔係花街嚟嘅。OK， 即係帶女入嚟俾你揀， 帶女入嚟揀嘅。咁咧就時間就唔使咁早去啦，因為我哋花街嗰度就六點鐘睇女啊嘛。咁佢坐嗰度話七點啫，咁七點都七點零啦、啊，去到你間房度係咪啊？七點零啦，咁我就約早咗，我就唔係好似以前去。疫區咁耐時間啦，咁、 啊、 我就約咗啲網友咧，就五點鐘。以前我喺疫區約三點噶嘛，咁、 嗯、 我約五點鐘就喺福田口岸等啦，咁樣咁啊等，平拎白啦，好快啫，已經嚟咗四個網友啦、 啊， 有啲網友仲早過我嚟添。 有邊幾位網友咧？ 哎呀死咯，因為都過咗一段時間啦。咁總之有空少啦， 啊、 有好多位啦。咁跟住 係冇十九八十號， 係冇十九八十號，因為當日咧佢就去咗船 P 啊。 我睇下佢，我下次睇下揾下佢問睇下船 P 有咩講，冇嘢講就唔講。 佢個船 P 好似同我一齊去嘅， 咁有咩講？ 冇乜嘢講。 咁啊算啦，咁咪唔使講。OK， 咁啊 健康到不得了 啊，無論不得了， 健康到不得了， 梗係啦。咁啊唔緊要啦啊。咁跟住就咁啊好早嘅嚟咗。四個網友㗎喇，咁我哋嗌 book 咗車㗎嘛，咁、那個司機就話我哋約咗係個司機係五點鐘到開車去嘅，其實五點半到呢個五點半開 車。幾錢呀、啊、我想問你包車。 250。 來回呀、 啊。唔、係一程。 咁點解你哋唔去呢個滴滴打車呢？ 嗯， 滴滴快車。 哎呀我都約好晒。而家滴滴打車係玩撚完添嘛，我哋唔使去添嘛，話聲你呢次。滴滴打車。因為有冇遲到。咁、啊、我哋五點，我約五點，咁等某一位，即係等嗰位網友啦，嗰、那個網友就話要帶多個朋友嚟嘅，帶個朋友嚟嘅，咁啊即係要等埋佢六個會。如果而家淨係一條友咯，我真係等都唔撚實等噶啦，我先啊，佢係兩個等下啦，唉咁樣，又我差唔多等到佢成五點九啊， 先差唔多一個鐘噶 咯，差唔多一個鐘，一個鐘啊，咁嗰位網友就係一個魔術師嚟嘅， 啊， 佢識玩魔術嘅，佢求其攞副啤牌咧。就已經玩咗幾套好神奇嘅魔術，佢教撚咗我啦、 啊。 我下次要表演俾啲女睇，唔係俾你睇。OK， 但你教埋我， 我得啊，都得，你好撚簡單，一入咗副牌得噶，都得噶。好呃撚到女嘅，佢啲魔術。咁啊，等到差唔多，可能因為我點解我仲等咧？就因為咧，可能我以為咧，因為坐喺間房度睇女，八點鐘睇噶嘛。跟住阿空少話：喂，我牛哥唔係㗎，間場呢係七點鐘睇女㗎。咁、 啊、 我望住標，撲你個街五點九喇喎。我真係冇可能等㗎喇喎。 我想問你約喺福田定係約喺羅 湖？福田。 約福田坐車過要幾耐？好快。 九個字路。 係囉。 咁九個字都唔都要食飯呢，咪 食。哇，如果你五點九應該好攬問水㗎喇喎，你叫好琴琴聽食三個字飯。 好問水，你聽講埋先啦。咁跟住我咪一睇到話七點鐘睇女，話七點零七點零鐘啦。咁我都唔好預咁問啫嘛。我話得啦，咁嗰兩個我兩個我都唔等啦，唔撚等啦。咁我就即刻嗌翻架車。 啊、 你睇下架車由五點鐘等到我哋五點九啊。 唔收你車費 冇咁樣，佢都埋都唔好意思啦，係咪先？係咪先？好，咁我咧走，一離開。咁嗰位遲到嘅網友其中一位，佢就話。我而家過撚咗關㗎啦， 我去到茶餐厅，茶餐厅啦，唔见我哋。咁、我当然啦，咁啊，唉，算啦，算啦，算啦。咁我系兜翻架车，去接翻嗰位网友先。嗰位魔术师网友，唔系嗰位网友啊。魔术师啦，我叫做咁样。跟住我就问你朋友咧，佢未嚟啊？咁啊，我唔肯使讲啦，我唔肯会等佢噶啦。OK， 咁啊。如果佢嚟咧，就要自己搭车嚟啦。嗱，因为其实如果由福田搭车搭的士去沙井咧，两嚿水都唔使嘅。一条友啊，记住啊，搭的士。 跳标啊， 跳标睇标。咁唔理佢啦，佢啲专车定打车，你唔好理佢啦。嗱，佢唔用嗰啲咁佢哋嘅事啦。咁我哋一行就五条友就去到间场啦。一去到间场。嘩，神秀山庄喎、啊、何为山庄呢，佢哋嗰度呢又係沟迷咁撚大㗎、 啊、 就建设得非常之唔错㗎啦。咁、呢就维记呢喺嗰度就有一家酒店、 啊、 ,ok， 就叫佢有个神喺喺维记有间酒店啦，独立嘅乜嘢都冇㗎、啊、可能係呢之后有啲賣下嘢呀，咁夜总会呢就喺另外一边嘅，喺可能喺隔篱，我諗係一公里到啦，可能一百米到，二三百米到啦，咁样啦。 二三百米争好远啊，同一公里。 啊，二三百米啦，冇公里。二三百米到啦，咁样。啊，咁样夜总会，一间夜总会。咁啊，夜总会还夜总会，酒店还酒店嘅。OK， 咁啊，咁啊，去到唔知噶嘛，第一次去，一去到间场有几层嘅，嗰间夜总会一睇，楼下有嗰啲吧台，有个表演场地。咁跟住都唔緊要啦，因為我去到其實係七點都未夠咁、都係未食嘢啦，係咪先，咁啊一食嘢嗰度我會講落去㗎 ,ok。好啦，跟住就上我哋上到去二樓定三樓啦 ,ok， 二樓三樓啦。咁就我哋呢就攞咗一間房呢叫露台房。嗰間房有露台嘅。個露台就望到下面去表演場地嘅、即係有啲 show 啊，去做 show 嘅。咁就我同埋呢就見到有啲人呢喺度玩緊啲五星旗啦、即係有可能有幾個嗰啲 dancer 啦、就喺度玩啲表演啊，唱下歌啊，即係懶抗戰唔知咩七十年咁樣懶起勢嗰啲，哇唔係啲戇鳩嘢啦。 可能咁樣先會俾人封場㗎嘛。 幾好嘅，起碼好型㗎嘛。咁我覺得咦咁嘅場咪好撚似東美嗱，冇網友知道，我應該知道我東美係咩嘢啦，長安嘅一間夜總會啦，都係咁嘅形式嘅、地下係一啲表演場地係、就係酒吧，二樓就有啲地方有個露台、就可以望落去個表演場地度嘅，都唔緊要啦。跟住其實我乜都唔知㗎嘛，因為係阿空少搞㗎嘛，咁空少嗌個爹哋入嚟啦，咦唔撚熟手，咁撚熟口面嘅呢、這個跟住佢第一家片兩個字張強我你阿健哥哥你冇得滾你唔知張強好撚出名， 我知 邊個 曾經有個媽咪有叫張強咁好似 係男仔嚟嘅， 我曾經有個媽咪係叫張強， 一張強一見到張強喎、東美嗰個張強喎，原來東美嘅又有一啲老細就搬撚咗嚟呢度做咁所以只係連裝修啊。 但東美仲有冇呢，東 美有，而家東美係點樣嘅呢，東美就係、又做表演囉、酒吧囉、酒吧囉。咁你想要女唔係冇嘅，就你要去玩佢嗰啲叫吧女囉。嗰啲賣酒嗰啲女呢其實全部都係你幫襯呢件女買半打就五嚿水坐袋㗎啦。咁五嚿水啦，買五嚿水買半打酒喺東美。咁佢嗰件女又陪你玩㗎啦。咁過夜一 Q 咪同佢傾囉，價錢都係一樣㗎啫。可能係一千二千啊，唔好價錢我唔知啦，東美而家咁玩。咁我見到張強，原來張強個即係嗰啲東美啲老細啦，講返正經。原來東美啲老細就喺度起咗一間咁開咗一間咁嘅夜總會。OK， 咁多謝請返阿張強啊過嚟。張強最出名係乜嘢呢，有兩樣嘢出名嘅。第一講惡魔果實呢就係人都知係佢邊個㗎啦。曾幾何時呢我都同一個網友喺度喺節目度呢好撚耐㗎啦，咁幾年㗎就講個惡魔果實係咩嚟 㗎。 就有啲網友呢，因為有啲人係去買一啲果實俾錢買嘅。 買完之後呢就係、你可以去啲場嗰度桑拿又好夜總會都好，就可能有啲九折啦、八折啦，或者可以升級、升級去啲靚啲嘅房啊桑拿就係啦。咁如果譬如你係買咗按摩果實去幫襯呢個冬味呢，搵阿張強呢就唔知係送半打酒嘅。 咩叫按摩果實呢？其實 即係用每次俾錢買完嘅分數囉。即係貨金出嚟之後嘅分數。咁譬如你買一千蚊，你買一千蚊按摩果實，咁用一千蚊買嘅，咁可能有一千點囉。嗰一千點你用二百點就可以買得到張強呢個服務囉、就送多半打啤酒啊，我其實平啲嘅，即係我直計量條數可能係九折到啦、或者係張單九折啦，再送多半打啤酒啦，咁、用呢個按摩果實就得㗎啦。 咁依間場冇行呢？ 依間場冇行啦，唔關事啦。咁、第二個張強呢出名係咩呢？佢就有名，有啲人呢，有人叫佢女人強啦、因為成個同性戀者咁樣嘅，佢好即係好 乸， 好乸嘅四眼仔嚟嘅，好乸嘅，所以有人咧叫女人強嘅、OK， 當然唔好兜口兜面同佢講啦，先真係屌你老味， 喂女人強咁樣、 大家都唔知咩係佢咩性取向係咪先？但喺我嚟講，佢最出名就唔係因為按摩果實，亦都唔係佢叫女人強。我喺我嚟讲叫佢打女强 啊， 佢最出名系咩咧？啲女唔听话，兜巴就冚家人升落去。 你有冇见过啊？ 我听过啦，因为嗰时候我哋东尾就唔系揾佢做经理噶嘛，即系唔系揾佢攞台噶嘛，系咪先？佢听佢一日佢都好痕嘅。 佢识唔识你咧？其实 见过啦，其实都见过嘅，因为去东尾嗰时候，我去东尾去得多啊，其实某程度佢都可能知道有一个叫猴哥人，但可能唔识我啦，而家唔识我啦，咁我见佢一两次，但系佢个朵好痕，打女强咁话明就话打女强咁样，咁啊变成佢手女咧就好捻听话咁啊到起肉啦，咁啊开门我哋七点零钟肚饿啊嘛咁冇辦法啦，喺K 房度嗌飯食啦，嗌啲炒飯啦、炒麵啦、乾炒牛肉啦、米粉， 為咗個網友 係啊，真係幾慘。OK， 冚家產冇人食， 點解啊？ 慘下嗰點食啊？ 監獄風雲， 但都要嗌㗎，即係大家都未食過嘢啊，都要嗌㗎，嗌咗四碟，錢嗰度唔好計啊，大家都係大牌嘢，係咪先啊？即係賺即我賺就賺好事又好，咁我都包埋啦， 食飯 啦，我差都食飯呀。我爬咗兩啖囉，冚家產嗰啲乾炸我點食呀，油淋淋炒飯又來，啲炒飯又點嘅兩位黐埋一嚿嘅，點嗰啲即係坦白講，你喺夜總會食呢啲咁嘅嘢，你基本上預撚咗係 預撚咗㗎啦， 咁嘅嘢嚟㗎啦。 但係夜總會唔係賣燒唔係賣粉麵飯㗎嘛，大佬。 咁所以嗌四碟其實冇人食過㗎，冇人食過㗎，咁跟住就睇女啦，好啦，講女嗰度呢就點樣講呢？第一排咁其實阿空少已經講明，喂間場呢你睇兩睇第二輪就你就好揀啦，唔好睇第三輪啦，一二輪你就好揀啦，咁我你知道我好於事㗎啦，我兩個宗旨嘅啫，我兩個方法嘅啫，網友揀到，如果網友揀曬，我會唔揀住，睇多幾轉先嘅，但啲網友睇多幾轉先嘅，或者係我睇多幾轉先嘅。如果網友未揀，我第一時間揀咗先嘅。呢個係我自己同網友嘅方法，即係玩嘅方法。OK， 好啊，咁一嚟到咁啊，嚟咗有幾件女啊，嗱講下個啲女嘅價錢先，過夜嘅，我就計過夜錢啦。千五同二千，睇咩咧？睇手帶啊，咁嗰啲下次先至有機會先再講啦。其實我都唔好記得個手帶點樣分啦。而家咁一嚟咗第一次嚟咗七八件到啦。其實十件以內啦。咁叮叮噹噹啲網友都揀，即係我哋有我哋連埋魔術師後災嘅，我哋啱啱嚟咗有幾多個咧？嚟咗五個人，叮叮噹噹已經有四個揀。 揀 咗個揀咗啦，有五個有三個揀咗女啦，剩返兩個未揀嘅 ,ok, 就我同另外一個唔記得咗邊個啦。咁明明白能揀咗喎。咁跟住 都幾得嘅，因為佢哋揀啲全部都2000蚊嘅， 啊， 咁 OK 啦，好啦，咁你哋揀咗女，其實我都見到有啲女我可以揀嘅，不過， 啊， 咦咁快人揀到女，咁我就唔使咁快揀啦， 咁快住啦， 我揀咗幾，我睇多幾轉先啦， 啊， 跟住一嚟第二轉，咦，冇一個可以， 冇乜對路 喎，唔對路喎，唔係好真唔好睇對路喎，咁跟住嚟咗兩，嚟咗三次，第三次。嘩屌你老母，直頭唔撚得㗎。嗱唔好話唔撚得啦，即係我用呢個價錢，我就同博羅去，我同博羅去比啦。博羅就最應該係咪係近期我哋去得最豬嘅地方啦。博羅係七成豬扒。兩成 OK, 兩成人，兩成人一成得。 係啦，一成得，兩成人，七成係扒都唔撚扒㗎啦，話聲你聽 ,ok? 咁如果以神獸山莊呢一間場嚟講呢，七成普通啦， 啊， 兩成係好撚扒嘅， 啊， 都係一成得， 啊 ，OK， 咁啊，網友你自己慢慢去衡量啦 ，OK， 咁啊，睇幾轉都唔得，咁你知呢間東味場嚟㗎嘛， 啊， 東味場最出名係咩啊？你又唔知啦，喺酒廊揀女㗎嘛， 啊， 咁啊馮永咧嗱，我又畢咗碗飯㗎嘛，喺酒廊度揀咯，睇下有冇啲女咯， 邊食邊跑喎， 邊食邊跑咯，咁都唔係見到唔得嘅，都見到女得嘅。嗱咁啊，屌！如果嗌咗佢入嚟，咁你冇得再睇 啊！ 因為其實唔多啊嘛，因為我自己同埋個另外一個網友冇咗嘛，不如都係，唉，算啦，我都唔撚喺走廊揀啦，喺翻度喺等啲人帶女入嚟睇啦 嚇。 咁明天辦啦，好快啦。咁連另外一位網友都揀到女啦。咁跟住到我，喂，咦？哇！你全部揀曬啦！唔得我 啊， 咁我又嚟讲啊，唔使问㗎啦，下一转无论乜嘢女 你都要坐， 我都会坐㗎啦， ok， 咁好啦，奇怪喎，咁跟住就嚟一班女零零四有件高秀平喎，唔撚知点解，咪 都系要坐返高秀 平，系咪有个空少啲呢，就同阿张强讲，我唔撚知啊，因为高秀平问话佢嚟坐囉，但我唔鍾意个样啊，个样唔系好靓 啊， 我唔好鍾意，一坐咗呢件，其实我都觉得呢件二千蚊咁嘛呢件 啊， 咁 啊算啦，唉，要坐件二千嘅，跟住话我仲要睇女 啊， 我仲要嗌多件女， 十九八十后模式， 十九八十后模式，冇错啊，好聪明真系，嗱呢个改良版 啊， 但系都未讲住嘅 ，OK 啊，好啦，咁啊，咁啊，转头咁啊，再由张强带多件女嚟，同我嗰件女嗌嗰件二千蚊嘅女一模一样嘅样，差唔多嘅，差唔多嘅啊，咁啊，但系咧。就矮少少 啊， 收千五 啊， 咁我覺得 千五嗰個點過二千嗰個啦， 咁唔係好程度係啦，即係矮少少咗，即係矮少少咗，咁一個拳頭都唔夠啊， 嚇！大唔大波咧， 都係高秀平啦， 矮秀平， 矮秀平啦，都唔算矮嘅，即係矮過高嗰、那個一個拳頭啫嘛， 同你差唔多高 嚇，唔係噶，高最高嗰個都矮過我嘅，其實啊，咁啊坐埋落嚟一齊玩啦，一坐埋出嚟玩。嗰、那個十九八十後模式就 即係湧現啦， 即係湧現啦，嘩嗰兩年都係搶姜到震啦 ,ok? 即刻變咗帝王服務啦。 係啦，好啦，咁跟住其實我有幾個網友呢，阿善長同埋自己跟住遲啲災㗎嘛，咁跟住阿善長就到啦，咁跟住呢我有兩件女㗎嘛，咁我梗係我係希望唔好咁嘥錢啦，俾一件啊善長啦，善長話唔肯仔，因為唔係試下善長搬柴嚟嘅、 啊。 好啦。咁善長唔制啦，咁善長到時又係張強自己帶咗件女嚟。善長話 ,ok, 呢件。咁坐緊咗啦。咁玩到九點半。 嗯。 咁另外嗰個遲到嗰個都嚟埋啦。 啊。九點半嚟 到。九點半。 好彩你冇等佢。 咁你諗下啦。如果我哋等佢。 十點半。揀埋女十一點。 唔係，我可能因為佢等車關係啦，即係我哋可能會，因為我仲係搭嗌車嘅關係。咁首先如果譬如我一等埋佢，我當佢係九個字車啦，佢等半個鐘頭啦，九點即係九點鐘到，即係八點三佢先嚟到福田。OK， 首先我哋嗌嗰架車冇咗啦，係咪先？唔會等你啦，唔肯耐啦，係咪先？好啦，我哋再嗌車，總之又等喎。OK。咁啊 ,K 力跨啦，咁我最快都九點鐘先去到。咁你諗下啦，七 点零钟揀第二转已经冇乜靚女揀㗎喇喎。 咁九点零钟嚟更加豬扒。 咁更加扑街啦係咪先。咁我咁我冇計啦，你嚟到唔都唔招呼你咩、啊、我唔識佢㗎，嗰、那個係魔術師個朋友嚟㗎。咁、啊、我咁樣當我叫張強再帶啲女過嚟囉。咁咁好快啦，咁呢件呢位網友揀個女啦。因為好坦白唔到你唔揀。呢度你都冇得揀。你先咁我揀個女。咁跟住就七日節目完之前我都要講呀。氣肉未講呀，你氣肉係留返下個禮拜聽啦。我哋以後玩團都係咁樣㗎、 啊。 我哋過咗15分鐘，除咗我自己遲到之外呀。 或者有人早通知你之外。又唔好太遲。 唔好太遲。我唔會等得冇任何一個網友超過15分鐘。 啊、 以後都係。因為好簡單，我唔係牟利，我唔係搵錢㗎。如果我係牟利，我係搵錢，我搞團我就唔會限人數啦。100人都好啦。覺得每一次都除咗係話六個，最多六個就敷咗六個，其實梗係唔止啦，十個我仲得啊。我費撚事咋，話聲你聽。 要抽嘛。 你就搵煩嘛，咁啊慢慢煩咗，我限人數嘅。以後我嘅團不能夠遲到。仲有放飛機嘅一定 bad list,ok? 咁啊氣肉係有啲嘅，幾個人嘅氣肉嘅，係間場嘅好處嚟嘅。咁啊留返下個禮拜講啊 ,ok? 聽下廣告先。 好。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蜜牛极力推介。